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2.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爷爷买什么了？ 爷爷什么也没买。 二，李小姐说什么了？ 李小姐什么也没说。 三，周末你去哪儿了？ 周末我哪儿也没去。 四，你看见谁了？ 我谁也没看见。 五，谁在这儿拍照了？ 谁也没在这儿拍照。